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的什么一眼莫讲，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今天的不穿高跟鞋，你好，我是黄欢。通常一首歌短短四分钟，简短的文字很难完整的表达一个故事，而这首歌作者不满足于表达一种情绪或者简简单单去说一个道理，只是用歌手林宥嘉的独白就轻松展开了一个完整的场景和故事。再来听到曲婉婷《我为你歌唱》。 也许命中注定我要来到你身旁，画你的模样，听你的胸膛，也许明天不会 像今天一样辉煌，谁又不受伤，在痛苦中成长。时间有更多是希望，也许我并不会将伤心写在脸上，因为我的梦，梦里有你。 曲婉婷的第二张创作专辑《Say the Words》当中的第三支单曲，再来听到的是香港著名歌手兼演员林子祥的一首《再等一个晚上》。 再等一个晚上，夜风声悄悄敲我窗，告知千千星光是你远远盼望。再等一个晚上，路中的细雨跟我讲，告知千千的心是你厚厚寄望。越过山，越过海，越过山。

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不要在意我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罪，有你无法预知的夜，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挑衅。 华语乐坛天后级人物张惠妹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演绎伤感情歌可以那样的柔软，演绎快歌的时候她的声线立刻就会转为性感和热辣。这首传唱度很高的火实在是太有魅力了，很多网友都在网上翻唱这首歌。好了，再来听歌，下面是很多人都喜欢的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不算是她的主打，但是我认为绝对是她的好作品之一。 试着你长发的脉动，绿色的温度，曾走过的脚印，昨天的郑州落幕，街灯一盏盏的熄灭，天空的颜色淡出，数着白夜里的星星，亮着微弱的祝福。爱任由它荒芜，越在乎越不住，心已经全付出，宁愿我被你辜负。你睁开了我双手，想追求新的自由，说每一种全世界最美的分手理由，我放开了你的手，让你选择去或留，我等着你在未来蓦然回首的时候摊开双手。曾走过的脚印，昨天的郑州落幕，街灯一盏盏的熄灭，天空的颜色淡出，数着白夜里的星星，亮着微弱的祝福。爱任由它荒芜，越在乎越无助，心已经全付出，宁愿我被你辜负。你睁开了我双手，想追求新的自由，说每一种全世界最美的分手理由，我 就让你选择去环流，我等着你在未来蓦然回首的时候摊开双手。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摊开双手》，再来这首歌来自林忆莲《情人的眼泪》。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啊 ，Paul and Nancy 是我的朋友，男孩优秀，女生温柔。希望林忆莲这一首《情人的眼泪》能够让你回想起美好的青葱岁月。

谢安思听雨声盼永恒。 烟花易冷是林志炫在我是歌手舞台上演绎的首歌。比赛当天，林志炫身穿一袭黑色西装，标志性的黑框修容眼镜，展现出了他儒雅的气质。林志炫清亮的嗓音演唱周董的作品，另有一番凄美苍凉的味道啊。再来听范冰冰唱歌一首《花开自在》。 人若不自在，莫不如轻笑一声飞到天外。飞若不自在，是不是收起翅膀莫如人海。人还不自在，莫不如一船一桨一心不凡。心若不自在，是不是荡尽天涯路无处觅蓬莱。不是年隔兰花瘦，还笑在等待。我在等一朵花盛开，我在等一个人到来。买了这枝花，接上去花。 男生心中的女神啊，98年演出《还珠格格》当中，金锁一角开始被大家所熟悉。后来凭借电影《观音山》荣获了第2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再来听庾澄庆《改变所有的错》。 还记得你最后一次对我说，拒绝我没有任何理由。让你这样地走，多少次想在脑中将你失去，所有记忆里全都是你。如果我能再一次占领你的心，不会轻易地撤退让你走，呐喊对你说，改变所有的错，让我从头爱过。改变所有的错，再错也不回头。改变所有的错，就是我的承诺。

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既是他的成名曲，也是他收获爱情的见证。据说啊，他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结识了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男孩音乐制作人阿管，两个年轻人的心里瞬间就产生了火花，但是两人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你看，一个是星途被所有人一直看好的人气新星，一个却是默默无闻的音乐制作人。后来梁静茹特意在新唱片里收录了《勇气》这首歌，用来鼓励阿管。听到梁静茹的爱情宣言，阿管终于鼓起勇气，冲破家庭背景和身份悬殊的压力，依然决定接受这一份感情，很幸福，对不对？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昨天再来的时候，你要我想着去爱去拥有，就算是再短暂的温柔，能重逢这人是已足够。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定要在发生的那天不敢求，看时光的残酷，舍不得被遗忘，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他束缚，是哭过也挣扎过，心让痛碾过，等那再相会，永恒终于相信了。